这是一首周传雄演唱的《寂寞沙洲冷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挑战高音的典范之作《青藏高原》，1993年由作曲家张千一创作完成，来听韩红演唱的版本。请您欣赏刘欢演唱的《好汉歌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水浒传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参北斗啊， 参北斗啊，参北斗啊，参北斗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。

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叶倩文演唱的《朋友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迪克牛仔演唱的《三万英尺》。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是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埋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， 想念的身体的阴影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停息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要飞向哪里，能飞向哪里，愚笨的问题。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很无力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抛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，这是电影《空中拜金女》的中文主题歌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只看你，匆匆不经意心就飘过去，好珍惜 演唱的《突然的自我》。这首歌由徐克和伍佰作词，伍佰作曲，是为2003年徐克的电影《散打》创作的主题歌。这首歌最早是由黄小琥演唱的，2004年歌曲的创作者伍佰在生命日历演唱会上翻唱了这首歌。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，晴雨难测，道路是脚步多，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，来来来，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，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再从头， 听龙飘飘演唱的《惜别的海岸》。在稍后播出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，您还即将听到孟庭苇演唱的《春雪》，黄品源《孤单爱情海》，蔡琴《碰到你的时候》，周华健《深情被谁》，李宇春《下个路口见》，汪峰《怒放的生命》，王菲演唱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，李健《绽放》，孙燕姿《梦不落》，以及罗文珍妮演唱的《桃花开》。千千阙歌，不要错过你最爱的那一首。 色的台风阵阵吹送，海面一片朦胧，何处有你影子，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，吹老我美丽的人生，想起过去的岁月里，在这海风阵阵吹送，

离步你轻快，晚灯光彩分各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着你进出夜晚灯里，愿你会跟我相躲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彩分各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 写给远方澎湃。 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孤单爱琴海》，由黄玉琪作词，黄美元作曲，也是黄美元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。 潮起潮落的海浪，像我思念的心好乱，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。如果早一天说爱你，也许能挽回你的心。是恨是祝福分不清，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，不在乎不在乎你。谁说亏欠的美太难过，不想你才是折磨。我的爱琴海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？好想你，给我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琴海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。 春的岁月，五月的石榴开得正红， 就让我陪你随意走一走，牵着你的手 听到的这一首蔡琴的老歌，名字叫《碰到你的时候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下面我们来听周华健演唱的《情深被谁》。 你喝了酒，哭了的眼，微微的红，为了谁痛？因为我懂，所以这么紧握着我，不让我走，爱能多久？错在情深，错在不忍，错在我不信真爱一分。今生为谁陪你落泪？爱怎么会如此可悲？真心相对，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深情飞。 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生起飞。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生起飞。 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，由李宇春填词谱曲，2009年推出，在2010年曾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。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，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，冬季下雨淋湿玻璃收音机，你听几点几？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他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，夏天一去又是冬季，七十一暖杯巧克力，秒针转动滴滴答，小小时差滴滴答，我早将月光洒在你头发，平行的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小康时光》，梁晨作词，七剑波作曲，高音演唱。 小康啊小康。

中的再生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只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。世事疑问，快乐是情人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请珍惜我的心，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等是疑问，快乐是情人。 这首粤语歌是王菲演唱的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李健的老歌《绽放》。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那些精彩的瞬间，真正的绽放我们绝不可以错过。这首《绽放》表达的就是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啊。 心一样飞过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翻，你随我到草原吗？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用脚太整齐，为了生命而飞行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，撞撞大钢管又怎样，向一方不会停。淋过一场大雨，穿过铜墙铁壁，撑住对我没有关系，天空无边际，天鸟太整齐，为了生命而飞行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，一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，向远方不会停，让我们翻个波浪前进，放出痛快心情， 千阙歌，跟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回忆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老歌《梦不落》，继续为您送上周慧演唱的《约定》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 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世界叫公平不公平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余云主持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在这个遍地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为您送上一首珍妮和罗文演唱的《桃花开》，这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 相对笑， 笑春风， 风暖像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 鸟语欢欣，人儿似那双飞鸟，落落心相照，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。涌出心窍， 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 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。 相对 笑，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了，鸟语欢欣， 人儿似 心跳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。 桃花成片的盛开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黄蓉的桃花岛，如仙境般美丽。千年阙歌在熟悉的歌声当中唤醒昨日的美好回忆。明早邀请您继续来分享经典好歌。在明天早晨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李玲玉《东南西北风》，吴启贤太傻， 说出你的承诺太傻， 张雨生是否真的爱我， 爱情微妙难琢磨， 孙燕姿一起走过，珍妮鲁冰花，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， 苏芮心痛的感觉， 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 我七十二变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 蔡琴遗失的情歌， 我能再回到青春时光，我不会让你的 郭峰甘心情愿， 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不一生，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，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，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， 张宇一言难尽，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相信，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，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汪峰演唱的《怒放的生命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